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有着一个并不完整的家庭，眼睛也有着先天的疾病。他跟我说，他曾经因此厌恶过全世界。那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对世界和家人的态度呢？ 还是不清楚。这张还行。 拍什么呢？需不需要我把灯光调亮点？ 能调亮啊，那太好了，谢谢啊。哎，现在好多了。 哎，你是在拍病历本？ 是啊，今天我去找专家看了一下眼睛，我妈非让我把大夫的诊断给她拍照片给发过去。本来其实过两天我回老家就能直接拿给她看了，可是她非催我赶紧给她发过去。 你的眼睛没事吧？ 你看看呢。 我看着没什么问题啊。 你觉得我现在是在看哪儿？ 左边。 其实我一直在看着你呢。 你的眼睛 我是先天性斜视。 其实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出来。 是吗？谢谢啊，其实我都已经习惯了，而且小时候比现在还严重的多呢。刚上小学那会儿，还有同学说我瞪他，说直接被我的眼神给吓哭了。 不至于吧？ 真的真的，那时候我的眼睛真挺吓人的。后来呢，我妈带我去看过，医生说我这个不仅是先天性斜视，而且呢右眼还是费用性近视，只能看到光源和颜色，其他什么都看不到。当时一听到这个诊断，我也吓哭了。 那这个病能治好吗？ 能治。我9岁的时候，我妈就带我去做了矫正手术，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治好，所以呢这些年也一直在寻医问药。不过至少这眼神也没有那么吓人了。你是不知道，做手术之前的那些年，好多人都管我叫怪胎，我也不敢反驳，只能每天回到家钻到妈妈怀里哭。好在做完手术，新认识的朋友顶多就会对我说一句，哎，你的眼睛好像稍微有点斜视。就这稍微有点四个字儿，已经就让我很心满意足了。 我现在看你也没那么明显了，而且不是我安慰你啊，你的眼睛真挺漂亮的。 小时候我妈也这么夸我，她说我的眼睛像小燕子赵薇。 没错，又大又亮，还是双眼皮。 其实哪有赵薇的眼睛漂亮啊。不过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不过有一次 在家长会上，我的这点信心又土崩瓦解了。 怎么了？ 那天我邻桌同学的妈妈说自己女儿的鼻子长得特别可爱，我妈当然也就不甘示弱呀。她说我们家琳琳的眼睛也特别漂亮，就是有点斜视。结果没想到那个妈妈竟然扑哧一下就笑出来了，就是那个笑彻底刺激了我。我直接踢开凳子跑出了教室，我妈出来追我，我就对她吼，我说就算我是有那么一点点斜视，对于女孩子来说那都是没办法忍受的，还不是因为你，你为什么要把我生成这样，我宁可不出生。 这话说的有点伤人了。 哎，我也知道有点伤人，所以当时听到这话我妈眼圈就红了，那我当然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了。后来我们班主任还跟我妈说我不合群儿，有点早熟，说我还很敏感，加上学习压力又比较大，家长一定要注意引导，否则担心我会得自闭症的。其实我当时哪有什么学业压力啊，我的成绩一直都是班里的倒数，我也不觉得有多羞耻，我还经常舔着脸跟我妈去汇报，她也从来不批评我，只是说努力了就行。我知道那时候她对我的期望就是只要能活着就好了，她从来不敢招惹我，因为我当时就像一个刺猬一样，浑身都是刺儿。别人都是到了中学才叛逆，我小学就开始了，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我妈吵架，说各种各样难听的话，简直就像是疯子一样。可是我越疯，我妈就越平静，她最大的脾气就是把手往门那儿一指，冲着我说一句，你给我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这么说，但是每次我出去转过一圈之后吧，心情倒是能好不少。 你当时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把气都撒到你妈妈身上，对她来说也不公平啊。哎，那你爸呢？就不说出来劝劝？ 我爸他在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感，他是开长途车的司机，每个月只会在家里待几天，在家的时候他经常会盯着我的眼睛看很久，然后就是一声叹息。后来我爸妈离婚了，我妈为了争取我的抚养权一直在忙着准备各种各样的材料，我却很不屑，我心想我这样的孩子也不会有人跟他抢的呀。 不就是眼睛有点小问题吗？你干嘛要这么自暴自弃呢？ 因为我爸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呀，他们俩最后一次吵架的时候，我爸说有这样的孩子谁受得了啊。 哎，你爸也是。其实我听过很多故事啊，很多人身上的问题更严重，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放弃过他们呀。 可能不只是我眼睛的问题吧，我的脾气还有学习成绩当时真的是一无是处，确实挺让人受不了的。后来我被判给了我妈，我妈带我搬了家，说要重新开始。她找了一份在食品厂装辣条的工作，经常上夜班，每次回来我都会被她身上的辣条味给熏醒。可是我们家房子实在太小了，那种味道躲都躲不了。正好当时我的好朋友梅子，她也正在劝我住校，所以我就同意了。梅子她应该算是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一节体育课上，两个人要面对面做一个游戏，她的目光扫到我眼睛的时候竟然不像别人那样非常惊讶地看着我，而是迅速就移开了，什么都没说。就这么一个举动足以让我感动很久了，他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怪物。后来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只不过我们俩都不太喜欢学习，在一起整天也就是逃课呀、出去玩啊什么的。住校没多久，我妈就换到沙场去工作了，我以为她知道了我不喜欢住家里的原因，于是就试探地问她为什么要换工作。结果你猜我妈说什么？ 说什么？ 她说 沙场的工资高，他要存钱给我读大学。就我那个成绩，他居然还想着让我去上大学。我把这话跟梅子说完之后，我们两个人真的一起笑了很久。 你真的不理解你妈妈的苦心吗？ 那个时候确实不能理解，但好像多少也开始理解了。因为那天我和梅子逃课出去喝奶茶的时候，脑子里竟然全都是我妈说要存钱给我读大学的画面，而且越想我心里越堵得慌。其实啊，沙场的工作真的不适合他，每到夏天他胳膊上都会长像痱子一样的东西。 是过敏？ 对，但是他总是说因为车间里的温度太高，用什么皮炎平擦一下就好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涂药的时候接了个电话，他应了两声之后就把电话给挂了，然后告诉我说我爸死了。 啊？怎么回事啊？ 我爸开长途车疲劳驾驶，在甘肃发生了车祸，车毁人亡。唉，虽说我和我爸见面的次数也不多，虽然他嫌弃我是他的累赘，可是我心里曾经特别想他。不过知道他的死讯之后，我却跟我妈说我不想见他。可是第二天我妈还是命令我回老家去参加葬礼，说毕竟那是我爸。 他陪你回去的？ 没有，我妈说他要上班，可是我实在不想一个人去，所以我就叫上了梅子一起和我坐长途车回去。结果就在路上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我的事儿。 怎么？ 当时我们下车以后，突然就被三个小混混给堵到了一个小胡同里，带头的是梅子的前男友。 啊？怎么都追到那儿去了呀？ 哎呀，那个男孩本来就流里流气的，梅子和他交往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受不了他了，可是分手以后那个男孩还死缠烂打。我估计那次一直是一路跟踪我们回的老家。 他们没把你们怎么样吗？ 其实那个男生啊，就是想让梅子还给他之前送给他的礼物，梅子不干，俩人就吵起来了。我脑子一热，也就抡起了手里的包往那男生脸上砸，梅子也给了他一巴掌。这一下倒好，惹怒了那些混混，他们把我推倒在地，还撕破了我的衣服，我就开始大哭。可就在这个时候，竟然出现了特别戏剧性的场面，一个很壮的男生竟然狂奔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几个混混给打趴在地上了。 这是英雄救美？ 哎，你就说像不像拍电影一样？ 还真是。 其实啊，更有戏剧性的还在后面呢。 什么意思？ 那个男生一直看着我，然后突然口齿不清地叫了一声林。 林？ 林是我的名字，我的全名叫莫之林。 哎，他怎么知道你的名字的？ 我也是这么问的，但是他就低下头不说话了。我忽然注意到他耳朵上有个助听器。 他是聋哑人？ 也不算，只是听力障碍，带着助听器就能听到一点点声音，也能说一些话，只不过说不清楚而已。我问了半天才知道，他知道我要来参加葬礼，所以提前就在车站等着，就是为了想偷偷看看我。 他为什么想看你啊？他到底是谁啊？ 他说他叫莫之维。 莫之维？哎，你叫莫之林，那你和他？ 他是我亲哥哥。 啊？ 你说狗不狗血？ 不是，你真的不是在跟我编小说吧？ 你觉得我当时没有这种感觉吗？我立马就打电话给我妈了，我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最后都承认了，莫之维就是我哥，比我大两岁，有先天的听力障碍。于是我父母不甘心啊，就生下了我，没想到我竟然又是先天性斜视。所以我出生后不久，父母就把我哥过继给了堂叔。 他们竟然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事儿？ 从来没有。我当时真的是要气炸了，我问我妈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她却说还不是因为你，两个孩子我们怎么能抚养得起呢。挂了电话，我妈就赶过来了，我们仨坐在一起， 我哥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我特别同情他，因为他之前跟我说，即便是带了助听器，在学校坐在第一排的他也很难听清楚老师的声音，所以小学毕业之后他就辍学了，只能靠干体力活挣钱。我跟我妈说我要让哥哥和我们一起生活，但我妈坚决不同意，她说以后他会成为我的负担。我不在乎，我跟她说我曾经也是你的负担，可你不也没抛弃我吗？我会对我哥负责的。 你总算说了句实在话。 可能是因为直到那天我才知道我爸妈离婚的真正原因吧。我爸我妈其实都是很健康的人，祖上也没有什么人得过听力障碍和斜视，所以大家都说一定是因为我妈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我爸就是觉得晦气，所以才想跟我妈离婚的。知道这些之后啊，我突然开始同情我妈了。不过那天她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也没办法，只好让我哥继续住在堂叔家。但是那天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突然明白自己要怎么活了，也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了。所以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我们县最好的实验高中。 是吗？ 我的小学老师们知道之后都炸开锅了，觉得我是撞了大运。其实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了，而且我也知道帮我妈分担家务了，可是他坚决不让我进厨房洗衣服，只让我用功读书。后来我就考到了北京的大学，虽然说周围的同学们都开始研究化妆、玩游戏、谈恋爱，但是我这大学四年我只喜欢上自习。 看来啊，有时候人的成长只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也没那么夸张吧，很多事儿都是慢慢积累的，然后啪的一下就全明白了，也全都释然了。后来我记得是大二的时候吧，我哥突然给我打了电话，说我妈病了。我急忙赶回去，发现我妈都住院了。 这么严重吗？ 她是皮肤过敏引起的高烧，差点烧坏了脑子。大夫说沙场的棉絮就是她的过敏源，其实只要远离过敏源就可以治好，可我妈偏就不愿意。 你就不能劝劝她？ 我当然劝了，而且这次我是真急了，我冲她吼了，我说难道你想让我这个做女儿的羞愧死吗？你想让我和我哥都成为孤儿吗？最后她也终于听我话了，我就趁机说想让我哥回家里去照顾她，我妈也同意了。大四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在老家陪了她一个月，不过她很少说话。可是我临走前的那一晚，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当年她之所以送走我哥，是因为我哥毕竟是男孩，老家的人不会不管的。 这话他应该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吧。他当年应该也很舍不得你哥的，但他知道如果必须要送走一个，把儿子送出去对孩子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 是啊，不过我觉得这话也应该让我哥听到，所以我就把我哥也拉了过来。那天晚上我们三个聊了很久，我妈说我小时候不听话，脾气暴，让她觉得日子过得很难。幸亏现在我懂事儿了，她才觉得生活也慢慢变好了。现在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不仅能养活自己，也能养得起我妈了。至于我的眼睛，要不是我妈老催着我要经常去大医院坚持治疗，其实我也不怎么在乎了。虽然我曾经因为这双眼睛觉得自己是异类，也曾经自暴自弃过，但是我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你能走出来，你妈妈功不可没啊。 是啊。 谢谢你的故事。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